十二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来到我们周末版的旅行号1073。大家好，我是道道，耶！今天呢，这个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在上周啊，不是上周，是这周三做客我们的节目哈。真的是时间太少了，根本就说不完，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又把他请过来，然后给我们录一期节目。他就是博物旅行家、职业摄影师郑阳，欢迎。 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郑阳。 哎，是的，阳又来了哈。 对， 上次咱们是说，本来想说这个整个曼谷周边加华欣的， 对， 但结果就曼谷周边都没有说完。 其实曼谷真的没说完，因为我们上次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水灯节，但是曼谷的话，他发了一条命令，就是禁止放这，就是在这个它的主运河里面大量的放这种天灯。就水灯的话它还不太管，但是天灯都是严禁的。 哦，天灯不能放，那天灯在哪儿能放呢？ 天灯是如果你要看的话，你得去那个清迈那边。 哦，清迈哪儿？ 清迈那边的一些寺庙，而且它卖票特别贵。 这样吧， 但是就是这样 随便放放就行了吧， 控流啊，因为 人疯了一样，你根本挤都挤不进去，就看天灯的人。 对， 所以但是这边我们在曼谷看水灯就好很多。这边放水灯的话，有一部分华人文化，也有一部分当地人的文化，他们放的水灯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那是 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认为的水灯应该是塑料的， 莲花灯，对， 莲花灯不是。他们这边的这个水灯都是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 他们放的都是用面点加上色素，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加茶的自己的祝福的，比如说有一些放硬币的，然后有一些放就是其他的祝福的，然后他们会把这个符放在里面，然后用一只特别长的这个，就是一个大杆儿，给直接沉到水上面，因为人不可能下到运河边上。 那它那个东西飘到水上能飘起来吗？ 能飘起来。 盘子吗？ 能飘起来，很大，大概都基本都这么大一盘。 我的天哪，这么大！大家想象一下，莲花状的寿桃。 对，但是呢，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现象比较郁闷，就是在水下 都被捡起来吃了。 对，在水下有水菌，然后他们有的人就会直接把那个上头一些能吃的吃了，把钱拿走。 水菌。就是人沉到那个水底下， 这个情况我在北京故宫也见过。就是 这个， 哎呀，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祝福人家本来是一份祝福， 对， 想要飘到很远的地方，然后说就是说好了漂流瓶联系的，结果人家刚飘出去2米就被你给截了， 就真是 这 样 呢。 所以我们还是想它好的一面吧。 是， 因为 看一下就行了。 对，在曼谷周边的话，我个人感觉它的夜生活非常非常丰富， 是吧？ 所以你去曼谷的话，一定要去它的这个夜市一条街。然后包括其实这种夜市呢，并在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就是主要的街区上面，商业街上面都有分布。然后包括我们在看这个放这个水灯的这个区域周边，也都有很多小酒吧和夜市。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呢，就是这些夜市里面有各种各样创意的表演。 哦、 啊，然后就是街头表演，包括类似的这个生活用品的 DIY， 就他们自己做的东西，然后在那卖。 哦，这是在曼谷周边、啊、 这是曼谷周边，然后还有他们这边卖的小吃里面有一些我喜欢、哦、但是重口味的东西。 啊、哦，我喜欢， 就是他们当地人吃， 比如说那个虫子，那种 昆虫，各种各样虫子、 哦、 啊，有非常大的蜘蛛啊、嗯、有蟋蟀，蟋蟀就四五种，然后还有中丝，还有 蟋蟀还是应该很好吃的，烤的吗？ 哎呀，还有在水里的什么什么那个各种各样的蟹春呐、啊，什么都有 啊，水蛭蚂蟥， 呵，这个炸的不好吃， 这个、这个不好吃，这已经尝试过了。对，好的，这就是曼谷周边啊，这个夜市可以放水灯，这是在它那个就是河岸的旁边吗？ 对，因为我们住，对，我们住香格里拉，所以呢、香格里拉后面的这条主干道、主河道里面就都有，而且就主要是在那个、那一周、每天都有人在那边卖水灯，它的夜市在那个时候会特别特别的热闹、 对，反正就是如果要是赶上泰国水灯节或者是一些他们当地的春节的话， 对， 那简直是太热闹了，就泼水节什么的，如果我们要是能赶上一次，哎呀，真的是不虚此行。 是、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曼谷休息好了以后，我们就可 以 向另外一个目的地进发。对，华欣、华欣的话从曼谷开车过去要五个小时左右、其实还是挺远的、 五个小时。 对，因为它的这一趟道路的话有一部分是高速、但是高速的话全程是限80的，所以你的速度开不了特别快、而且 那你们这次是开车去、还是有飞机直接飞过去吗？ 没有，因为这个地方呢、我们都知道，如果再往南走就是普吉、它这个地方正好处于这个中间，就是在去普吉的一半的路上。 懂了。 所以这边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个、那个大巴过去就可以了。 好的。 然后在华欣的这个地方呢，可以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呢其实如果一提曼谷，你可能就想到芭提雅。 对， 因为芭提雅的旅游开发、对各个方面都很健全、但是呢华欣这边其实它是一片清净之地。我个人更喜欢这边，也是海岸，也有很多的度假型酒店、然后也有几个大型的 shopping mall 和很多的夜市，包括特别知名的华欣火车站。 华欣火车站这个它是怎么个知名法呢？它也是被称为了一个景点是吗？ 对，因为这个从曼谷去到华欣可以坐火车、也可以就是坐汽车嘛、但是呢就是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华欣火车站，因为它是整个泰国最古老、最有名也是最漂亮的火车站。 是吗？ 因为这个呢它是建于这个拉玛六世、然后这个整个火车站的建筑风格就跟一个皇宫一样， 这么金碧辉煌， 特别 外面 富丽堂皇， 外面也是那种闪的，然后镶着宝石、 非常晒宁。然后 我的天哪，好想去啊！ 然后一旦到了这个你后面，你到铁路这边就都很普通了、但是它这个整个的这火车站装饰的是非常有意思。 当时它为什么就把火车站装得这么漂亮？ 而且火车站在夜市旁边。 哎，太好了，那这简直就是 吃完了就撤。 对，真是吃完了就撤。 对， 不，或者说来了拍完照就吃。 因为而且呢，从原来来讲，华欣这个地方一直是这个皇室的行宫 哦， 所以皇室呢也会来这边度假，所以因此华欣就在泰国人的眼中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度假圣地。那一般外国人去了呢，都去芭提雅，但是呢，一般他们自己人或者是欧洲人，他们更多来了度假的地方其实是去到华欣的。 对，但是现在就是好多人其实也慢慢开始关注到华欣这个地方。 对， 但是好多人就说华欣这个基础设施真的是不是很完善。 它的酒店其实高端的也有，就是五星级的也有。但是我个人感觉，就如果你要和芭提雅那么繁华的商业街道比起来，没有。这边的酒吧往往规模都比较小。而且呢，在华欣这边，大家如果来了的话，都会去一个地方叫华欣创意夜市。 创意夜市， 对， 这个很特别。 这个创意夜市，它和其他地方的夜市还不太一样。它只是每个周末才开。然后呢，规模不小，整个区域内都是就是。 它都有什么呀？ 这里面创意呢，主要是它有一些艺术品。 哇！ 有一些那个在曼谷的民间艺术家会到这儿兜售它的艺术品。 它是雕的吗？还是说什么？ 雕的、绘画、金属的，什么都有。然后还有很多的生活的废弃物、组装的这些东西。然后包括也有一些卖二手的。也有一些卖生活用品，包括服装、食物、食品，什么都有。 太棒了，这个夜市。 但是最与众不同的就是，如果我们去到泰国其他的夜市，你可能看到的只是吃的用的。 对，就是恰图恰那个夜市不是很出名吗？ 对，但是这边的话就会比较独特。而且呢，在这个夜市周边，它充满了艺术气息。其实华欣的这个夜市主要突出的就是艺术特点。 艺术特点， 对 对，所以说如果要是艺术爱好者或者你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啊，去华欣这个设计师夜市， 怎么说呢，创意市集。 嗯嗯，在这儿甚至说你能够买到很多的就是世界名画的临摹版，就是很多的画家他在这边绘画，包括一些原创的产品都有。 太棒了， 而且价格都不贵。嗯， 这一点是很吸引人的。就一般如果就是拿曼谷来对比的话，其实曼谷像它那个恰图恰那个夜市，不是夜市啊，它也是周末市场。如果你进去要买一个随随便便的，合人民币也得是200-300块钱。 对，在这边整个华新的吃饭很便宜。 是吗？ 我们人均的话，一顿饭你普普通通的吃大排档的话，20块钱人民币你就可以吃饱了。 我的天哪，20块钱可以吃很多东西的。 对，但是如果你要吃海鲜的话，你也可以吃到人均100左右，就是人均100你就已经吃得很好了。 对， 蟹虾什么的全都有了， 这就已经很好了。人均100，我觉得这个在泰国就已经是很便宜的了。 对，因为在泰国的话，泰国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它的消费算低的，但是呢，曼谷包括帕迪亚那边它的消费相对高一些。但是你往华新这边走，它的整体消费水平就下来了。 是， 所以我会觉得比较舒服。 对对对，我觉得华新是值得推荐的一个地方，它也是一个新兴的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对，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所以其实各方面还是相对来说原始一点。 是，相对比较原始。包括我们自己去这边，因为我们去到各地，凡是靠海的地儿，我们都会问一句，你这周边可以观鲸吗？所以呢，但是在华新周边的有一些鱼头，它也码头它也有这个观鲸的业务， 是可以观鲸的。 这边会有不识鲸，就是相对来说这种鲸鱼相对比较小，但是呢也是须鲸的一种比较有特色。我们在东南亚看过蓝鲸，然后包括看到灰鲸什么的，但是这次呢我们主要是看这个不识鲸。但是呢它的船，哎呀， 这个船怎么是值得吐槽，不是值得好好的说一下。对， 因为首先从它的体验感上来说的话，很有意思。它是渔船。 渔船是它是哪种？因为我那年去泰国，我坐过一个船，是他们也是当地渔民，就是一个特别窄的那个木船， 就是渔船，但是 然后拿一个自己手动马达。 哦，那没有，我们这个还是比较宽的。 是吗？我们那个直接手动马达，一个船那个小伙子船夫站在船头，那天浪还挺大的，我们一共3个人，就一个简易的小棚，然后他拿着那个手动一个长杆，后面绑了一个螺旋桨。 对，是这样。 我说太牛了， 他有一些这个自己比较原始有民族特点的这个船。然后我们在当地还看到了龙舟，就他们， 看龙舟呢。 对，也有，因为当地华人也会划龙舟。另外呢，就是像我们坐的这些正规的渔船 啊，正规渔船， 渔船呢就是后面有大拖网，然后底下有底舱是专门放鱼的，满船的鱼腥味儿。 哎呀， 前面呢给你抱上俩椅子来告诉你，哎，走吧，我们观鲸去吧， 这就是观鲸船。 然后你要在海上颠5个小时。你能够往返，你能够看到不识鲸。 然后 因为在追鲸鱼的过程中，我们都知道鲸鱼它每次只能你看到它是它上来呼吸的时候。 对， 基本上这个呼吸的周期是10到15分钟一次。所以大部分的时间船家都在带着我们找。 那其实船家还是挺负责的，但只不过他这个设备实在是有点。 所以我说有的时候你会感受一个地区相对淳朴的一些体验，会比特别有特色完全都给你搭建好的这种服务体系要好很多。 对，就因为它还就像一个璞玉一样，经过打磨的和没经过打磨的它是不一样的。 没错， 对，你见证过它没有经过打磨的那个最初的模样之后，然后呢你才会知道说如果有朝一日它是熠熠生辉了，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种成就感，至少我见证过你原来的这个样子。 是的，其实如果对我来说的话，华新只是一个终点，就是一个中转站。 中转站， 我们在这儿休息，在这儿住。但是呢，我把周边的一些保护区全都进行了辐射。 其实主要还是以保护区为主。 保护区为主，因为在华新地区有整个这个泰国最大的保护区。 冈 卡章国家公园，山岗的岗，卡车的卡，章是章节的章，冈卡章国家公园。国家公园，泰国的这些保护区的名字都是很绕嘴，因为它都是泰语直译的。 是的，就是什么考雅呀， 考雅， 冈卡章啊，对，反正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吧，怎么还原成泰语的那个感觉，具体什么意思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这个最大的保护区就是冈卡章。 对，冈卡章的面积呢接近3000平方公里。 哎呦我的天！ 然后是泰国现在最大的保护区。里面呢现在光哺乳动物就50多种，然后还有400多种鸟，是东南亚特别著名的一个观鸟圣地。 那这个人应该很多吧，这个保护区。 去的人并不多。 是吗？ 因为它是纯自然的旅行，生态旅行。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博物旅行。这种旅行方式呢，首先它有很高的门槛，就是 没有人去带着你们。 你就是就像看山一样，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有人带着你的话，每一个地方都是小细节。尤其在每年鸟类繁殖季的时候，我的天哪，就是这里面的鸟多到 令人发指。 对，甚至说在这边我们看到那个我们看到蝴蝶，当我们的吉普车压过的时候，可能你就压死100多只蝴蝶。 100多只，有那么多吗？ 因为它在整个的每年的2月之后，就属于它的雨旱交接了，雨季和旱季交接，这个时候又有大量的繁殖季的鸟类，然后又有大量的蝴蝶已经新羽化出来了。那边蝴蝶的数量奇大无比，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呢，它地上有很多的，因为还在下雨，有很多的小水洼，这些小水洼呢，就会在路中间。有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蝴蝶就在这儿吸水，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明白了，对， 这个司机你有的时候你躲也躲不开，因为整个地方全都是水塘。 也全都是蝴蝶。 对，全都是蝴蝶，你不压这个你也得压那个。 是的，就是我们要是在北京，或者说北京周边不也有那种什么蝴蝶园，然后进去什么帝王蝶这个蝶那个蝶，结果呢翅膀不是断的就是残的，其实很可怜。 在那边就是非常常见，有很多种那个粉蝶，然后大型的粉蝶，包括灰，就是你刚才说的大型的蝴蝶，一般都是斑蝶。都在那边都有，然后包括有很多大型的， 那岂不是 飞得特别快， 每走一步那个蝴蝶都能在你身边都围绕着。 都有，反正你上下左右看，只要在它港卡章的主干道，就有一段土路的两边都会有蝴蝶。 那就是港卡章这个整个国家公园，它其实并不是说很怎么说很荒凉，就是满眼啊除了绿并没有什么东西，而是它生态特别特别的好。 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普通人去了没人带你，你就是满眼绿什么都没有。 哦，真的吗？ 就所以就是这 么神奇。 你必须去对正确的地方，必须去对正确的时间，还必须有正确的人带你。 那好吧， 这个就是自然博物旅行的魅力。 对，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属于那个穿越的路线，就属于我们也是属于3-4个小时这种徒步的路线，能够看到特别好的鸟，特别好的昆虫和特别好的兽类。 对，那我想跟着正阳肯定是没问题。就 是的， 看到这些，对，不是事儿。 是， 而且那都看到什么了？我看你拍的图简直太棒了。 很多，比如说我们在这边能经常见到各种各样的啄木鸟。和那个拟啄木鸟，我们管它这种鸟叫蓝耳拟猎，这个猎的话就是一个列宁的列底下一个繁体的鸟字，这种鸟呢，它是我们翻译过来叫拟啄木鸟。 拟啄木鸟， 它和啄木鸟的有一部分特性是比较相近的，比如说都会在树上啄动， 都啄木， 啄木。然后呢，但是呢，它的个体比啄木鸟要小很多，而且颜色的话比啄木鸟要更丰富，全身一般4-5个色。 这个是通体绿色哈， 对， 但是它还有其他颜色做点缀， 对， 特别好看，特别像金刚鹦鹉。 然后在这边，其实如果你运气好，能够看到在东南亚非常大的一种啄木鸟，大灰啄木鸟。这种啄木鸟有多大？它的体长有50厘米。 50厘米，那就是半米长， 半米长的一只啄木鸟，大灰，非常非常大。另外呢，在这边还有很多的兰花，在这里面，因为在热带地区，我们往往看兰花的话，你都往上看，一般都在一些雨林的树枝上面会附生很多的热带兰。包括在这边就是有 很多的。那这边兰花跟我们看的那个兰花是 不一样，这边有很多的， 真的不一样。 蝴蝶兰， 有 很多的蝴蝶兰是在这边原生的。 对，这个蝴蝶兰比我们好像是正常的那种盆养的要小， 小很多，因为 颜色也不太一样。 我们正常的这些蝴蝶兰全是这个做东南亚的这种一种叫纯白色的圆蝶兰培育出来的然后那种花我在马来西亚拍过，就圆蝶兰很漂亮，但是它培育出来了以后就跟各种那个兰不停的这个杂交以后 杂交， 然后产生出来的新的品系就会比原来的那个漂亮的多。当然在这边呢，很多就像一些石斛类石斛铁皮石斛，包括其他的石斛都是复生类的兰科，还有我们常说的可能一些蜘蛛兰，就长那个花瓣长得像那个蜘蛛的脚一样然后包括身上 的 颜色像火焰兰，包括一些石豆兰，就是这边的兰花的种类非常多，我只能来这么形容，因为它细分的太细了。 对， 包括那边呢也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蜥蜴在树上也是非常值得看的点。 你看这些如果不仔细找你根本就是看不见的。 是，然后我们的鸟岛呢还带我们找到了这边东南亚的一种 这是什么 花？ 我东南亚的大王花，这个 因为 很鲜艳 大王花在东南亚总共有30多个种，然后在这边呢有一个非常小的种，非常小，大概有多大呢？也就10多厘米。 十多厘米，这在大王花来说已经算是很迷你的了， 很迷你的一种大王花。 迷你大王花， 对。然后在这边呢，还有一种千足虫，它是这个颜色的，白色、黑色，完了腿是，偏红色。 这个难道不是马鹿吗？ 对，这种呢，我们叫它这个彩虹马鹿，但是彩虹马鹿是商品名。这种东西在欧洲非常好的一种宠物，然后这 它是宠物。 对，那欧洲人就是喜欢异宠，喜欢养马鹿的人，因为这种颜色非常漂亮，而且个体也不大，大概。 但是马鹿不咬人吗？它 不咬啊。 它没有毒性吗？ 马鹿的话，它是一种，吃腐殖质的背足纲节肢动物。 哎呦我的天，太专业了。 对，它背足纲就是说它每一个体节，我们看到马鹿就身上有特别多节儿。 对对对。 每一个体节上面有两对足，也就都是这样的。每一个体节上面有两对，它吃的是树叶，然后包括一些尸体、昆虫，或者大量的菌类腐败以后。所产生的这种类似于土壤的东西 所以其实对人是没有什么危害的， 没有什么大危害，但是呢它遇到危险的时候自己的身体会分泌出一种带刺激性气味的液体，那种液体如果你过敏的话会比较糟糕那种味道就像碘酒的味道一样，特别浓，非常难忘而且那个 非常难忘， 而且你如果你沾上了这个液体的话不容易洗掉 对，就是， 所以不要轻易的去碰它就好了。 是的，一般来说我们也不敢轻易去碰它，实在是长得有点 港岗章这边主要就是其实最大的几个点就是一个是它里面的犀鸟数量也非常多， 犀鸟数量 这 就是那个大犀鸟， 大型的犀鸟因为在这边我就看到了三种犀鸟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啄木鸟还有很多的林鸟在这边它主要就是一个观鸟的一个圣地，但是由于的问题呢就是它晚上不让进所以呢您呢只能是说白天我们在里头坐着吉普车然后到它的徒步地点，然后从徒步地点再进去，有专人带你去看基本都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收获会很好，因为这种体验呢在我在整个东南亚的感受来说的话为数不多，在泰国因为就是它的 这已经是非常高的评价了， 对，鸟类相对会比较集中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像玉屋夜猴，我刚才说的 玉屋夜猴就是这个， 对，眼睛上有一个白眼圈 这个长得特别萌嘴一圈也是白的，眼睛也是白的，圆圆 的， 特别可爱， 就是这些都会比较多 那这个港岗章国家公园它是也是售票的是吗？ 它是售票的，在门口的话也有票，但是并不贵大概几百泰铢吧这个是在整个泰国来讲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它的国家公园的售价都不贵也就是说它其实基本来说它的国家公园的服务体系还没有做到位包括好的我们去其他国家的国家公园你出来的时候肯定要买东西，它会有商店， 对， 这边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纯就是一个国家公园，你进来好吧玩吧， 看大概就是这样 玩完了之后你就出来就走了 对，如果你要想采购书的话只能回曼谷，去曼谷的一些大型的书店里面去买才有仅此， 就是配套设施这个还是不是很完善 对， 觉得， 而且呢如果你要想住的舒服一些港岗章周边会有一些民宿这些民宿的话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推荐， 为什么呢？ 条件很差它基本上二星级的以下的标准，是二星甚至以下的标准， 哎呦我的天， 如果您要想住舒服了您还得回华欣 华欣离这儿有那个大概 开车一个小时， 开车一个小时， 对，其实不算远 当天往返也是可以的 对，但是对我们喜欢动物或者观鸟的人来说的话如果你要是可以早起一些你能够在那边看到鸟那其实岂不是更好的事儿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在那边早上起来6点多我们会住在保护区周边然后出来了以后你就能够看到清晨一波的鸟 对，就是博物爱好者你看其实他们是很辛苦的为了看到自己喜欢的鸟类还得住这种二星级左右的民宿对，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港岗章国家公园它的主要特色就是吉普车进去以后然后换徒步但是这边吉普车上你也能看到东西它那边吉普车的 Safari 跟我们在东南亚做的全不一样 那是 东南亚的特点是你基本都朝前坐港岗章这个就是全 是 面对面 面对面的 face to face 那么做 天哪 它这个等于都是侧坐所以你看东西特别扭你看不见后头 是啊 所以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我希望他们能够改一下改成这个正座同样一个车你同样都能坐六个人你干嘛不让大家舒服点 对而且就是你对面坐这个人如果要是挡上你脑袋后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刚好你挡住了 是啊所以这一点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体验吧 是的这还是属于他们的特色这就是泰国华欣周边的一个港卡章国家公园这也是泰国最大的一个国家公园 对然后呢其实在港卡章周边有很多散

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千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一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回到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博物达人郑阳。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那刚才我们是分享了华欣周围的周边的哈， 对， 这个最大的泰国最大的国家公园叫做冈卡章、 是， 那接下来咱们就接着聊呗，顺着它。 对，然后在这个华欣周边呢、还有一些小的观鸟点，这些观鸟点都是私人的。然后呢他们就是在冈卡章周边还会有一些小的 私人承包这个， 对，他私人开了一个旅馆，然后但是很多旅馆都是依山而建，所以他的后山的这个区域提供了很好的视野，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观鸟点。 明白。 然而呢，就是这些观鸟点的看鸟的密集程度可能要比冈卡章还要好。 是吗？ 对，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更原始， 当时的一个这个鸟点，然后里面呢那个就是每天这个主人会把固定的这些鸟类出现的时间都告诉你。 哇， 就是会非常有意思，所以你大概知道现在你什么点了，你去那个区域能看到什么。 我天哪， 现在 这个 点你去到这儿了能看到什么？对， 就我看到一个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是纯蓝的小鸟。 那个是黑枕王翁，这个呢是在冈卡章里面拍的。 冈卡章里面拍的。哇， 黑枕王翁， 黑枕王翁， 它每年2月到3月的时候在泰国这边繁殖，所以我们看到它正在巢里面去育雏，但是我们离得都相对比较远，不能够去打扰它的这个育雏的行为。 但是这已经拍得很清晰了，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图片，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能想象到的最艳丽、最绚烂的颜色，这些鸟身上全都有。 对。然后那边还有很多的咬鹃，包括阔嘴 水鸟，然后在这边都有， 是的，还有小松鼠什么的 啊，松鼠也有，花鼠之类的， 对， 然后还有一些花鼠跟那个啄木鸟打架的 啊， 然后包括像这一只我非常喜欢的纯黑色像乌鸦一样的，但是尾巴上面有两个特别长的大拖尾，这个叫大盘尾。 大盘尾， 大盘尾非常美的一种， 难道不是燕尾吗？ 大盘尾， 大盘尾， 对， 哦， 这种鸟的个体也很大，大概20多厘米，如果加上尾长的话，能够达到30多。它这个尾也非常长，尾羽 这个尾巴跟我们想象的那个燕尾可不是一样的，这跟孔雀有点像， 是 拖尾拖得特别长， 它有两根大尾羽，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在这边的话，这些小旅馆你也可以住下，这些住宿条件反而倒比这个就是保护区周边的这些就是其他的民宿要好很多，因为都是很精致的，对，但是价格也不贵，但是往往就是说这个数量非常少，你必须提前3个月以上去订。 那如果要订的话，是找这个它是有一个所在的区域吗？就是离这个港卡站不远。 一般情况下，你基本上都是会问当地的旅行社，他们会知道。 哦，他们会知道。 但是必须是专业的这种生态的旅行社才知道。 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商业开发并不是那么的过度，对， 很小众， 是吧？ 对。 如果要是说我们正常去旅行，说我到了华仙这个地方，然后我想体验一下当地的民宿，你可能不会找到这儿。 对 对，这是一个需要提示大家的点啊。如果你喜欢生态游，或者说你想要这个周边的自然环境好一些，那建议还是说先到华欣当地，然后找旅行社去问去、这个、 对去找一下。因为在泰国呢，同时也这个问题，它的整个生态旅游开发的很一般， 是吗？ 所以这边的话，您需要费一些功夫去找一下， 还真是。 对，另外呢，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公园叫桂五里国家公园， 桂五里， 桂园的桂，武术的 武， 三里屯的里， 桂五里， 桂五里国家公园。这个国家公园呢，其实它是第一个，这个就是原来呢，等于是一片这个林场 啊， 后来呢，在这个林场里发现有野生这个亚洲象的存在，还有白肢野牛，所以呢就把这个林场停掉了，然后呢改成了一个国家公园，同时所以我们进去的话会看到很多原来栽植的很多的这个经济作物林还在，但是同时呢又给很多的这个大象留了生存空间，现在的这边呢是非常成熟的一个 safari 看动物的地儿，就是在这边我们是真正坐着这吉普车座朝前了 啊，这个终于是正规的了， 非常好的一个看动物的地儿了。然后呢，这个公园 那只能看到大象吗？ 大象和白肢野牛， 白肢野牛， 然后还有一些猴子，包括其他的一些鸟类。这边相对主要就是来看亚洲象的地儿，因为亚洲象我们在上次说的，我们去考雅国家公园看的并不多，但是在这边基本是每一次你都能见到，而且距离可远可近。 这个都是野生的吗？这些大象 全是野生的，一大群。有的时候你运气好的话能看到两大群，我们上一次就两大群全都看见了。但是呢还是那问题，就是野生的这些那个亚洲象，如果它种群里面会有一些小象的话，那这个群就异常敏感。 对，它大象其实脾气很大的，很暴躁， 脾气很大，然后所以我们的司机也会离它尽量远的一定距离，然后让我们来观察。而且呢就是在亚洲的亚洲象基本都是丛林象，所以你想看到它的话就得找好那个在密林中的一个角度，慢慢的去观察，别着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这个司机把车停那儿，然后把火熄掉，然后让大家 然后人下车， 不绝对不能下、 不能下车， 不能下车，一下车就完蛋了，因为大象它看整个车是一个整体，但如果看你人他就觉得这个是单独的，所以他就会攻击你，但是看车的话车比他大他不敢。 哎，是的，这个大家要记住哈， 对， 依然是不能下车的。 对，但是呢在桂屋里面是有几个固定的观兽塔和观鸟塔，你可以上那个塔上面去往下看， 对，这样他就够不着了， 或者有一些固定相对高差比较大的观景平台，你可以看整个草原上面，因为在这桂屋里面有一大片热带草原，这里面会有大象的生活，包括你能够看到世界上最大的牛， 世界上最大的牛 在那儿，我们就说的世界上最大的牛科动物是白肢野牛 啊，白肢白肢 是这个蹄子，就是这个 白肢野牛，它的那个腿就是整个蹄子都是白色的， 整个腿都是白色的。抱歉，这张照片我没拍到腿。 哦， 然后它有一个外号叫白袜子， 哦，就是 所以 他的整个身体是黑的 啊，身体是黑的，只有这个就是靠下的部分， 对， 靠这个腿下面的部分是白色。但是这种野牛呢，是在1970几年才刚刚被发现的一个新种。 哦，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白脂野牛往往会和这个亚洲水牛有一样的习惯，就是他们会卧在泥塘里。 嗯， 那卧在泥塘里的时候，谁看见它的白袜子？ 对呀，白袜子都黑了。 对，所以看不见。所以突然有一天，科学家发现，哎，当他刚下完一场雨的时候，发现，哎，他的这个 蹄子， 对，他的这个蹄子的部分为什么是白色的？ 嗯， 所以才给他命了一个新名，是白脂野牛。 哦， 这种白脂野牛在印度次大陆、中国，原来在云南， 嗯， 然后包括那个尼泊尔， 嗯， 包括在一些这个就是泰国的雨林、柬埔寨的雨林里面都有分布。 看来数量还不少， 数量是不少， 嗯， 但是为什么说它是最大的？它的体重最大的成年可以达到1.5吨，嗯， 1.5吨是什么概念？ 这个、 我现在已经是我没有任何 1.5吨相当于大象的重量了， 哦， 1.5吨到2吨，这都是大象的重量了。 那它这个身高啊，包括这个体型也跟大象差不多吗？ 比大象要矮，但是它很强壮， 哦， 非常非常强壮，嗯，这种强壮呢，但是并不因为这种强壮就会让它感觉非常凶残， 嗯， 没有，因为他们经常在丛林里面生活， 嗯， 会躲在那个树林里面， 嗯， 所以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害羞的，因为我们见到它基本都是在林园地带，就是林木和这个就是草原或者人交界的这些周边的区域， 哦， 它会在这个区域活动， 嗯， 而并不多会出现，直接会出现在这草原上， 嗯， 这个也是比较独特的一点吧， 哎， 嗯，所以呢来这儿非常有必要， 嗯， 因为在泰国的话，大象是这个一种神兽。 是的， 嗯， 大象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想在野外你比较近距离而且比较有保障的看到亚洲象， 嗯， 那你就是要来到这个贵五里国家公园来看看。 嗯，贵五里国家公园，这是可以看野生亚洲象和这个白脂野牛的一个地方。 白脂野牛的地方。 对， 然后呢， 我觉得这还是很神奇啊。 对， 嗯， 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离这贵五里不远的另外一个地方叫三百峰国家公园。 三百峰， 三百个山峰， 个 嗯，三百个山峰， 哦， 三百峰国家公园。 嗯， 然后这边呢是明显的喀斯特地貌， 嗯， 来到这边你就感觉来到了桂林。 哎呀， 大江大河旁边是一座座像这个刀尖一样的这个山，一个个锥子在那立着。 好吧，整 个 喀斯特又来了啊， 喀斯特地貌。 对， 然后当然在这边呢我们也会去到这个国家公园，它有一个小的博物馆， 嗯， 很重要啊，因为在这里面曾经挖出来过爪哇蜥。 哇， 爪哇蜥的骨骼 看着跟恐龙有一拼。 所以在这边原来也是有犀牛存在的， 嗯嗯， 但是呢由于现在整个爪哇蜥在野外基本上灭绝了， 嗯， 所以你基本上看不到了。另外一具爪哇蜥的这个标本，就是骨骼的标本，是在沙巴州亚庇市的洛高伊动物园一进门，门的地方也有一具爪哇蜥的一个这个标本。 我的天哪，你简直太了解了，在什么地方哪个位置你都能记得住啊。 嗯，因为 博物旅行就是不一样。 对我们来说，可能能够见到这些生物更重要。 嗯， 这个三百峰这边呢主要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观鸟的地方，但是它不太一样的是， 嗯， 在这边会有一个这个湿地的观鸟。 湿地观鸟， 对，就是它会有特别多的这个在山峰底下会有一大片的浅滩的区域， 嗯， 这个浅滩长了各种各样的苇子， 哦， 然后也有亭子，就是给人们设置的，对，观鸟亭， 哦， 在这边呢就会有很多的水鸟，尤其在这个繁殖季的时候会有大量的鹿类， 嗯， 就是白鹿啊， 嗯， 苍鹿啊，池鹿啊，绿鹿，像这些东西的飞过来。 那能拍得很清楚吗？ 对，可以，相对会比较近， 哦， 嗯，可以看到，包括这里面的明星鸟种紫水鸡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嗯， 啊， 叫什么紫水鸡， 它是一种秧鸡。 哇， 这种鸟，这种那个鸟也可以说是鸟，比较有特点的是它的脚，秧鸡科的这个鸟类有一个特点， 嗯， 它的脚趾特别长。 嗯， 所以呢它可以比较轻松地站在一些水草上面而不会掉下去。 嗯， 另外呢这些脚呢也可以帮助它在烂泥里去翻出一些这个水里面的鱼类，完了包括一些虫子它都能够翻出来然后吃掉。 这个，嗯，这个鸡长得颜色配色非常的鲜艳， 在北京 有点像孔雀。 在北京有黑水鸡， 嗯，黑水鸡， 对，但是在那边主要是紫水鸡。 嗯嗯 嗯，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个区域呢还有很多的喀斯特的石山。 嗯，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登一下山，但是这种喀斯特的岩山爬起来非常费劲， 嗯， 因为首先酷热难耐，在那边虽然有植被， 哦， 但是喀斯特石山的特点就是非常热而且非常潮。 嗯，不散热呀，啊， 对，你上去了以后呢主要是为了登顶然后看一下周边的海岸环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林鸟的栖息啊， 嗯， 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啄木鸟，像这些 那比如说像三百峰这个地方，就是它这么难走，它有徒步的路线吗？ 有徒步的路线啊，周边有一些这个国家公园带山峰的都是很多徒步，但是非常难，我 一般人也去不了。 我最不喜欢爬的就是喀斯特的岩山，因为你上去的话难免会受伤。 哦， 它那个石头就你爬的地儿好多都是尖的， 太尖了。 嗯，你的手脚就要踩上去。 嗯， 而且还别下雨，一下雨这些地方还会变得很滑。 对， 所以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地儿。但是呢，根据您的特点，如果您要是特别喜欢这种地貌，想挑战一下，没问题。 那他怎么没修一个就是平坦一点的路可以？ 好的国家公园基本都是不修路的。 哦，都是不修路。 因为一旦你修路或者你修了一些栈道类的，直接就会对这个公园的生态产生很致命的影响。 哦， 最起码3年之内，你这修栈道的周边的东西会变少。 哎，对，所以你看啊，就是好多人的疑问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你不修一个路呢？这么难走？对，因为它就不能修路，破坏自然。 另外呢，还有最后一个点可以给大家介绍，就是你回到这个华新，然后你可以再往这个华新周边还有一个区域，就是它的红树林的区域。在这边有一个红树林栈道，包括一大片海滩是可以供人就是游泳休闲的。但是这片红树林很有特色，是我在东南亚见过的最有特色的一片红树林区域。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这个红树林长得非常非常茂盛。 嗯， 我们都，如果您不知道红树林的概念，可能你进去你会觉得，啊，这树是不是都是红的呀？ 我一开始就这么想的。 不是、这边呢，主要是因为它里面大量的植物都是红树科植物。 哦。 然后在泰国这边呢，我们这一次旅行就见到了8到10种红树科的植物在这个区域内。红树科的植物它有一个特点，它是在海和交界处，在海岸边往往会有河水和海水共同浸润它， 浇灌， 所以它的水是半咸不淡。 嗯， 在这个区域呢，会孕育了特别多特有的生物，就是红树林的生物，比如说我们经常见到的招潮蟹，一家子大，一家子小，身子呢是这个颜色会红红黄黄绿绿， 哇， 红红黄黄绿绿的，像这种螃蟹都属于这个在那儿特有的。而且呢，我们在那儿见到了蓝色身子的、红色身子的、黄色身子的、紫色身子的， 好艳丽啊！ 各种各样的招潮蟹。然后这个它的夹子呢，有向左边是大夹子，有向右边是大夹子。如果大家 有兴趣，两边夹子是不一样的，一个大一个小。 小的负责示范。 哦， 大的负责防御。 哦， 因为这些招潮蟹都是会在泥里做巢， 这都是进化过来的。 它防御怎么防御？如果发现有人那个周边来东西了，它就自己钻回这个巢里面，然后拿着大夹子把顶给封上。 哦，是这样的， 就挺有意思的一种自身的防护 啊。 然后同时呢，这些大夹子在它们繁殖的时候也有用。 嗯， 因为这个雄性呢，只有雄性有大夹子。 嗯， 它们在繁殖的时候会比谁的夹子大。 哦， 谁的夹子大，然后不停的挥舞，然后不停的去夹对方。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分辨，就是可以赢得雌性的这个交配权。 哦，是这样的， 特别有意思。 就是这也是财富的象征嘛。我的夹子大，你看我这个防御能力就强啊，你跟着我就更安全啊。 另外呢，其实说到红树林，您可能不太了解。但是红树科的植物都有毒。我们如果去到马来西亚加里曼丹岛的话，那边的长鼻猴主要吃的就是红树科植物。在这边呢，有一些叶猴也会主要的去吃这些红树科的植物。但是所有的这些植物呢都有毒，所以他们在吃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代谢的过程。尤其长鼻猴，它的肚子非常非常的大。 但在这边，那它为什么还要吃这个呢？ 因为这是它的食物啊。长期 也 是进化的结果。他们会吃一些昆虫，但主要的食物，长鼻猴的主要食物还是这个 红树林。 红树林的植物。 好的，对，这就是红树林啊。就是我发现在华新周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你看有专门观鸟，就主要是观鸟的，有这个主要是看亚洲象和白翅犀牛的，还有红树林这样的地方，就我觉得可以给人一种非常丰富的这么一趟华新周边的体验。 对， 那这个该体验的我们也都体验完了，基本上这个生态游我们的主线哈，就是不管是曼谷周边还是华新周边，今天包括在上这就在本周直播的那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那抛开这些我们跟工作和专业相关的，那华新有什么好玩的呢？除了刚才的夜市，就是我们休闲的部分可以去什么地方？华新大吗？ 华新这个城市不大， 不大 很小。我觉得呢，您在华新城市里面，首先它有的时候在节庆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游行，我们上次赶上了，有游行。 是吗？ 然后但是也是这个宗教氛围比较重。另外呢，在华新有很多的，因为它原来是皇帝的行宫，所以在这边也有很多的这个寺庙您可以去看。 还是很有古迹和文化的。 对，有古迹和文化。另外呢，在这边现在建成了几座非常大的 mall。 嗯， 商城，哎，这个很有意思，你也可以去看。我们在里面买衣服，你知道多便宜吗？ 什么？他卖的是什么？是当地的设计师品牌吗？ 创意的设计师品牌。 哇！ 有的时候甩卖的时候，基本上他的 T 恤。 让我猜一下 ，T 恤是五十泰铢。 那跟白给有什么区别？100泰铢吧。 100泰铢，哇，那很便宜。 基本上一个小的手袋的话，大概20-30泰铢。 小的手袋20-30泰铢， 就是你一般放零钱的这种那零钱包或杂物包， 对， 20-30泰铢，那便宜的要死要死， 便宜啊，对， 因为在这边他们的服装很多啊，你可以选择的店铺也很多。 但是它那个时尚度怎么样？你觉得就是跟我们日常穿的都差不多吗？ 我们拿回来了以后，朋友都说我靠，真时尚， 真的呀？ 啊，因为它是有很多绘画，包括一些工，我们所说的工笔、水彩、水粉都有，各种各样形式，然后给你印在这个 T 恤上面，而且印工非常好。我就说这个东西太便宜， 真的，就是泰国的东西，我就觉得他们又便宜，但是呢，设计感又非常强。 对，但是唯一的问题是泰国我不适应是它的吃， 泰国吃多好啊，你怎么会不适应呢？ 又甜又辣又酸。但是酸还是少的，因为我并不耐辣，我是口味相对会比较重，我比较喜欢吃这个咸。 咸，那你这样的话，在马来西亚也吃不了吧？马来西亚也很辣呀。 我可以吃华人餐啊。 就不加辣的那种。 对，可以，但是它是，比如说潮汕风味的可以，但是在这边也有一部分潮汕，但是味道会觉得都甜，哎呀，我的天哪，都甜。 对。泰国是偏甜，但是也有说就是清迈是偏咸的， 偏咸这个，而且呢，就是它的这个冬阴功，不是所有人都受得了。 我一开始就受不了冬阴功，冬阴功是典型的酸辣， 酸辣。 真的是又酸又辣，辣真的是，比我们在北京吃的这些整体要辣，对，辣很多。 但是那边呢，就是你也有很多西餐可以选。 对， 另外呢，华新的 SPA 不错， 是吗？ 如果要去的话，你能够感受比较正宗的泰式按摩和 SPA。 它那个华新的 SPA， 它是就是集中在一个区域，还是说你随便逛都有？ 如果您想比较放心，您去酒店的，因为酒店的 SPA 都不贵，这是我感觉到，真的都不贵， 确实。 而且呢，就是您可以感受比较好的这种这个，就是他们的服务都比较到位，但是泰式按摩我又受不了，因为我皮儿薄。 对，泰式按摩很重，下手特别的重。 对，他会把你的整个关节全都撑开， 对， 然后对，那在这个基础上再给你做 SPA， 它是一种融合。 哇，那就那，但是做完之后确实很爽。 对呀、 对呀、所以大家还是忍痛感受一下哈。 对 对，这就是华新，今天又是丰满的一期华新，我感觉还是速度很快，我们也只能说个大概了。 就是大概。 对，是的，那下次我们再。有机会约郑阳，然后来跟我们说其他的可以博物旅行的地方。 没问题， 我觉得简直太多了。 是， 对，好了，再次谢谢我们的阳阳， 谢 谢， 谢谢，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这个陪同感受哈。那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见，拜拜。 手掌八十个铜板，头上忽然射出强光，上场切换很和蔼，我是无可的蛋黄，自由的流荡，米兰花瓣台阶里飘香，伦敦机长掀起红海浪，靠在你肩膀更紧张，爱在飞翔，没有围墙，像电影一样，场景随意换，宝莱坞现场，豪华又浪漫。快给我 boss 飞弹，用脚底的幸福感，梦生人地自在想，地球骨头都变软，爱不是天方夜谭，圣诞般越加越乱，我想好有成就感，什么都。勇敢。